皇帝陛下如获至宝种地时，天下不如他所料的因为林之城的此次出海而震荡起来。比较有门脉的商户和朝中官员多多少少都为此次的航行投了一笔钱，这笔钱经过五年的等待彻底翻了数倍。被这么大利益砸晕了的人们用新的眼光重新看向了海上贸易这一块。随后上书到顾元白桌子上，飞雪一般的折子都在求问皇帝陛下下一次的出海是什么时候。要是没有强大的军队和船舰在周边保护，他们的商队实在不敢在海洋上走得太远。民间开始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出海的热潮，关于海外的游记一夜之间犹如百花初绽。不光是游记，还有更为详细的由出海人亲自编纂的传记。这些东西越多，大家能认识的就越多。在户部和刑部的人将船舱上的金银铜和货物运送到国库中时，许多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：海外是个聚宝盆。他们蠢蠢欲动，但顾元白没空理他们。如今正好是农耕时节，他召来了数百名对种植之道最有心得的农户，将三小袋不到100粒的种子交给他们，神色严肃，反复叮嘱，承诺种植成功的人荣华富贵。数百名农户面面相觑，缓缓张大了嘴巴。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，目光热烈了起来。农户热火朝天地琢磨起来，顾元白对这件事无比关注。他记得这三样作物都适合在4月份播种，其中玉米是耐旱作物，种植成功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太低。他夜里也在念叨着这件事。 番薯倒是也耐旱，只是比不上玉米。土豆用水则是很大。我再想想，看看还能想出来什么。 薛远没忍住，起身挠了挠他的脚心。顾元白浑身一抖，笑骂道： 你做什么？ 圣上，你嘴里心里都是土豆、番薯、玉米，念叨几日也就罢了。今天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能看我一眼吗？ 顾元白把腿伸到他的双腿上。 给我按按。薛九瑶，你多大的人了，生生活成了一个杜夫的模样。 薛元给他捏捏腿，闻言神情一僵，努力笑出一副不那么杜夫的温和笑容。 哼，圣上，臣怎么会是杜夫呢？臣要是杜夫的话，岂不是连您今日同旁人多谈了一句都要嫉妒的要死要活了？ 朕今日同翰林院编修笑了几次。 薛远眼底一沉，指骨捏得咯咯作响。 你笑了2次。 说完他整个人就僵住了。 杜夫， 臣也是偶然之下看到的，圣上一笑，臣的眼睛就控制不住的粘上去了。真的是2次吗？还是3次？ 顾元白配合他，恍然大悟道： 是我错怪薛青了。不过今日前来殿前的编修，相貌倒是堂堂，颇有几分九瑶你年轻时候的风姿啊。 薛远笑容顿住了。 圣上，我就在这儿，你看我就够了，还看什么肖像我年轻时的其他人？难道我还比不过以往的我吗？年轻时候的我，10个也打不过我1个。 他的胸膛温热，肌肉结实，触手时的弹性十足，宽肩窄腰，实打实的男色。薛远将身体的体力和外貌看得很重要，他向来自得于能以色侍君，即便而立也毫不放松。每日操练时汗流浃背，冒着热气的汗珠会顺着锐利的下颌汇集在一起。他喜欢背着圣上练习圣上教给他的俯卧撑，起起伏伏每日能做300多个。顾元白就在他背上被颠得晃晃悠悠，鼻尖都是薛远身上的汗味，臀下的衣衫都被薛远背上的汗意浸湿。顾元白头一次被他拉到背上坐着时还嫌弃，但后来不用薛远说，他就每日固定地去当个人性加重工具了。因为汗意浓重的薛远迷得顾元白偶尔会昏头昏脑，心中澎湃也跟着冒汗，有时候也会在心中惊叹。 这家伙吃什么长大的？怎么能这么猛？ 长久风雨无阻的锻炼，让他紧实有力的双臂和大腿蕴藏的力量可以一拳打死一个人。对旁人来说，难以撼动的重物对他已然不难，但十个也打不过他。顾元白当真不信。 你年轻时候的本领已经很吓人了。 薛远瞧着顾元白认真的神色，竟然真的在心中升起了浓厚的对以往自己的嫉妒。他阴暗的神色在顾元白未触及时显露。 圣上难道嫌我年纪大了？我还叫年纪大？ 薛远把源头定罪在今日的翰林院编修的身上，心中冷笑了两声，随即收敛神情，握着圣上的手认真道： 圣上，您还是接着说番薯和土豆吧，别再说这让杜夫妒火烧心的话了。 哼，男人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